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电影动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自上映以来票房已经突破14亿，并以过硬的品质和超强的口碑掀起席卷全国的芳华热。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向全国各院线公司发出了关于影片《芳华》觅食延期的通知。由于市场反响热烈，电影《芳华》所有版本全国觅食延期，延长放映到2月15号。除了延长放映的《芳华》，本周还将有多部新电影公映。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吴越等人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将于本周四在全国公映。片方最新发布了一支动作特辑，众主创畅谈这次接触动作戏的感受。由斯蒂芬·卓伯斯基执导，茱莉亚·罗伯茨、欧文·威尔逊、雅各布·特瑞布雷主演的电影《奇迹男孩》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昨天，影片当中奥吉的扮演者雅各布·特瑞布雷来到北京，参与影片的中国首映礼。影片以一个天生面部畸形的小男孩奥吉为主角，他一步步融入学校，交到朋友的温暖励志故事触动人心。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电影改编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西班牙经典童话，出版之时适逢二战时期，故事所传递的和平非暴力主题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经久不衰。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神秘巨星》本周五公映。影片不仅延续了阿米尔汗拿手的热血正能量，更一展歌舞技能和幽默细胞。影片的女主角正是《摔跤吧，爸爸》当中的女主角少年时的扮演者塞伊拉·沃西。《神秘巨星》讲述了印度少女伊西亚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志故事。电影《第一夫人》本周五公映，影片由娜塔莉·波特曼主演，近乎真实地还原了肯尼迪遇刺事件的现场，并且第一次以肯尼迪夫人的视角来诠释这一悬念重重的事件。由李冰冰、凯南·鲁茨、吴尊等人主演的电影《迷巢》将于本周五上映。据介绍，《迷巢》的故事灵感源于秦始皇让臣子徐福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传说。电影《半个月亮》将于本月26号在全国公映。这是一部直面帮扶困境儿童、展现残疾人奋斗的题材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90后义工的励志题材电影。动画电影《狗狗的疯狂假期》将于2月2号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聪明的小狗狗奥茨误入险境，并和小伙伴们一起与坏人斗智斗勇，最终回到主人身边，度过了一个疯狂假期的故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已经确定出演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第9部电影。这部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未定名新作，讲述了杀人狂查尔斯·曼森和其邪教谋杀导演波兰斯基妻子沙朗·塔特的案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北京时间下午的4:05，快零六了。欢迎您继续在这个老时间收听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香露。 今儿又是咱们俩是吧？ 那个谁打拳去了？ 打太极去了 啊？ 咱们俩不打太极吗？他打太极。 我觉得得改一下名啊。这个 啊，你什么意思？ 这不说这个片头语改名 啊，我以为你要说下名的事呢。 不是，四点有戏，无问东西。你觉得押韵吗？ 哦，你给人把名字改了一下，顺序颠倒了一下。 是不是以后我们节目都可以把节目的那个名字跟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连在一起呢？ 啊，你要说啥呀？今天说的就是刚才向路提到一个啊，他把那个。小人儿给往后拉了一下啊，那个无问西东是吧？你刚才说是无问 东 西， 这不是押韵 一样一样啊？ 东和西，西和东，我们还是分店。 不用问西东啊，无问西东，这是在这个周末非常火的一部电影，据说他在新片当中。新上了这一批影片当中拿到了非常不错的名次。 我不知道火是火什么呀，是颜值火啊，剧情火，还是说这个主题火 啊，反正各方面都比咱们火。 那还要问吗？ 先问一句话啊，就是各位如果想象一下，有王力宏、陈楚生、章子怡、张震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你说他会不会火？ 是吧 是吧，你刚提颜值吗？ 所以你看那个电影院一般都做好消防提示。 火，不能火， 太火了是吧？ 太火了啊！他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说实话，我没有看这剧情介绍，没有看任何资料之前，我想到了什么，知道吗？我想到这跟东成西就有关系 啊，都是有东西两个字。 对， 但事实上，在咱们可能不是那学校的是吧？那学校的学生们可能都知道这无问西东来自哪里。 哎，这不是我母校的事儿啊！ 敢问您母校是？ 我母校不是华清的，也不是清华的。 我知道你哪儿的 啊？ 中国传媒大学。 对，广院的 啊，广院的，对，老广院啊，中国传媒大学。刚才说的有《无问西东》，这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啊，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它的名字其实连起了前面就叫“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很多朋友可能人家上清华的朋友都有可能接触过这首歌啊，知道这歌怎么唱， 可能好多 咱们一会儿 高三就开始唱这歌了， 你一会儿可以学一学 啊。这高三开始唱这歌就为了上这学校是吧？ 就是铁定得上啊，要不然的话白唱了哈。 刚才香露说自己的出处啊，中国传媒大学，各位也可以来报个到，可以来说说自己来自哪所学校，你还记得你们学校的那首 校 歌 吗？这是我们今天跟他互动的话题啊。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您今天啊还是免了唱了啊，因为我们听不到，所以呢您如果记得您那校歌的歌词或者是歌名，您可以把学校名字加上您的那个校歌的歌名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定是大学吗？ 不一定，不一定，真不一定。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学我就不知道有校歌，后来我就记了一下我中学有校歌。 对， 你知道很多学校很多朋友都是中学校歌， 现在可能小学都有校歌 啊。真的 四点也该放学了吧，小学生听众朋友。 天哪，谁听啊？来，香露和张帆今天就跟大家说说无问西东啊，来帮您回忆一下您的那个青春的校园岁月。回顾一下你还记得的那首熟悉的校歌。刚才提到无问西东这部片子，不知道各位在周末是不是已经光临电影院去看过了。刚才我还跟香露说，这个电影你看这么多人集中在一部影片里，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我刚才说了王力宏、陈楚生、章子怡、张震，我漏了谁了吗？ 黄晓明啊。 哦，对对对，教主教主教主。 我们上个星期刚刚说完这个《风起长林》，这里面就是他嘛。 啊，对。 其实我觉得黄晓明扮演这个角色吧，让我某种程度上想到了《中国合伙人》。 哦，嗯， 他有那种感觉。 也是。 就是贫苦孩子出身，然后呢考到了非常好的学府 名校， 哎，名校，有那感觉，有一点点。 中国合伙人里面他们是在北大， 你的母校是吧？ 那个你说的是第一学历吗？ 我说的是工作单位。 是北大吧？我记得好像是啊。大家帮我们回忆一下，中国合伙人里面是不是提到是北大？ 是北大吗？ 应该有像吧， 有一点点的感觉。 有魏明湖吗？想一想，回忆一下。 没有魏明， 反正这个我们说的吴问西东里面有大量 的 是在、 这个、 是大量的是在清华校园里， 是 可以看到清华校园那个百年沧桑的变化。 嗯， 因为我们知道吴问西东是根据，其实在很多年前已经有了啊，这个、 六年前就拍了，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当时清华百年诞辰。 哦，就那个时候打算用来献礼。 对对对对对。但是后来呢，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跟大家见面。我记得他们说呢，在豆瓣上每年评，大家最期待的豆瓣网友啊，最期待的电影是什么？每年都评都是《无问西东》。 哦，那 过了六年， 为什么拦下来？ 不知道，很多不知道的原因吧，反正就一直没有。 但是你说也奇怪啊，就说六年了，他雪藏六年。就张帆告诉你一句话，你六年都没跟人说过啊，打死也不说 啊 啊，就这话，他就从来没有放出点什么片段啊，或者是一点什么。 有，据说反正头一年12年还是11年啊，12年吧，那时候就开发布会，然后带影片去各电影节。各种发布，然后后来呢，很多人在微博上都互动嘛，都问，每次都问说什么时候上，每次都说啊年内吧，年底之前吧，一直推，推到了2018年的年初。 哎呦妈呀， 非常的，你刚才说到有没有放出什么的物料？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电影了，但是在这六年当中，我知道很多人等待的，哪怕是一点点那个声音哈，一个人物的台词都觉得特别特别珍贵。这样，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无问西东》，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话，我们先来听一听《无问西东》这部电影预告。照片当中的其中一个，这是关于当中的我们提到的这些人物，王力宏、陈竹生、章子怡、张震，包括你提到教主黄晓明哈，他们究竟在影片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用声音感受一下。 李翔下班了， 开几遍了？ 第三遍了， 可之前人太多，好多都没看清楚， 我占座位去了。 你家位置站好了， 那我就不着急了。哎，陈鹏不会晚吧？他可没表。 看电影的事儿谁会晚？ 我去 。哎，你怎么才来呀？幸好我们可以来。 核电子学， 核是什么呀？ 说说呗。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教主解释什么是核。 什么是核？ 假设我是一个原子，这个原子将被加速， 当原子的加速完成，它会生成另外一个原子。当这个被加速的原子和另外一个原子碰撞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就是核。 听明白了没有？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的相遇啊。对不对？ 说得特别棒啊。对啊，对。 哎，不是那个那啥吗？后面好像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解释 啊。 你别把它弄坏了。 这道题得多少？ 82.1。 就是他要跟章子怡说再见的时候 啊， 还不能说他去干嘛的时候 啊， 他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解释。 肯定是把成绩单寄给副队长， 我们听听有没有啊？ 下跪，你说姑娘，我不是要被打死啊？ 你是个有野心的人吗？ 你猜。 谢谢。 给你喂。 好啊。那天，您是不是故意提了一个会掉单的方案？ 你猜。 刚才你说的最后一个解释是什么？ 就是他 解释核是吗？ 核啊、嗯，对，就是核桃种植栽培技术。 有这段吗？ 我听人演绎的说有这段。就比如说吧，张帆，你明天就要被派往某核武器制造秘密基地了，是吧？ 我呀， 对，你去研究一个是吧？ 这个核心的技术 啊。 然后我就看你了，我说张帆干嘛去？你说我种核桃去。我也不懂啊，我说那你去吧。 嗯 啊，就是这么。据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别说来的。 啊啊，有可能是当时因为我们知道保密工作， 哎， 需要自己要严格保密，对，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跟大家说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然后让自己的行程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就是看完这个情节之后，我也有一个同感， 嗯， 就我也有一个同学在种核桃，研究核桃 啊， 对， 是在 中学同学， 嗯， 就是我们当年的学霸， 嗯， 对，然后呢，他学的也是跟这个相关的， 嗯哼， 然后呢。反正也在研究这个领域。 嗯 嗯， 后来呢？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我都没问，你还问？ 就无可奉告是吧？一句话。 要不你去一趟吧？好吧，你也抽核桃去。 那要解释一下了，这个黄晓明教主在《无问西东》当中演的就是一个叫理工的学霸啊， 学霸 理工男。然后他在清华大学，可能估计学的就是核物理专业。 对。 然后后来呢，到了边疆， 嗯， 到了戈壁。 就是剧情设计，他应该是参与这个 参与了 核武器 我国的第一次的核试验， 核试验 成功。对 啊， 当时这个黄晓明去的之前呢，就是跟他特别特别喜欢的那女孩，就我们知道章子怡当中演的一个王敏佳， 嗯， 告别 啊， 这就是他们俩关于清华的一段故事。其实是写了新一代的，也就是说在新东，在1940年之后。我们知道新一代的清华人，他们为国家付出的努力。 就这片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俩之间的这个。 其实这个片子一共有可以说四个时代， 四个时代， 对， 四个时代人马嘛， 没错。 嗯， 从第一组的上世纪20年代， 嗯， 应该是当时的我们知道陈楚生扮演的角色，嗯，在清华当中还是一个学生，然后他怎么样在清华里成长？他跟校长，当时还不是校长，他当时还是他的老师梅校长梅贻琦。 嗯， 然后一起在清华当中度过的岁月，包括他们跟泰戈尔来访那次的会面， 嗯， 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个时代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 嗯， 我们知道在抗战期间， 嗯， 王力宏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呢是一个从清华毕业之后，其实在剧情里面是说他还是学生，然后就投笔从戎参加了空军， 是， 然后跟日寇做斗争，然后第三段呢就是你刚才提到，黄晓明的这个核物理专业， 嗯 啊，他投身大西北的这个核实验，然后第四段是张震的当代的故事。 张震这个角色出来的就是 张震 现代 对当代戏，然后他要应该是资助一个四胞胎的家庭， 嗯 啊，然后这样一段故事，四段故事，所以很多人在讲啊，说这个电影到底好不好？你知道啊，在这个周末，其实很多人看了以后说， 嗯， 这个评价非常不一样。我知道在它的评分方面。大家可能了解到发生了很多故事，在上个周五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一阵儿啊，说这个恶意评分， 嗯， 水军刷屏 哦 啊，为什么呢？说 太火了，要水军来 啊， 降降 火呀，啊，不是这意思。说有一些人给这个电影打分打得特别特别低， 嗯， 你知道怎么打低分吗？现在我都不知道市场变成这样了啊！有一伙水军他们怎么打分？说有人在这部电影的分数达到高分的时候，在另外一天买140张电影票。100多张电影票，然后每一张电影票他齐刷刷打出一分的低分 哦， 你看100多张， 那要投入成本呢 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瞬间这个电影的整体那个分数就下来了 哦， 然后同时呢豆瓣评分呢也是瞬间刷出大量的就是特别相同的评论，比方说就说章子怡演技不在线，然后章子怡演技不在线等等 就没走心， 全都是这样的啊，全都是这样的恶评，然后后来据说片方也是迅速反击嘛，然后就是说你水军刷屏啊， 片方再雇1800个人去看， 不用，我觉得其实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已经让这部电影知名度提高了 啊，对，就是你不刷我还不知道呢是吧，一看哎还不错，说实话我觉得给一分的那确实，是吧，这有点整人了，这个戏再烂他也不至于 你一般都给多少0.8、0.5， 我一般不给分我一般在节目里说，哎，不过我看了一个评论倒很有意思啊， 嗯， 咱说说啊，就是咱也不说 是影评吗， 影评啊， 哦， 不是剧透啊， 刚才桂Sir已经在说了啊，他说剧透我们不剧透了， 我没收钱，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算剧透吗， 嗯， 没有剧透嘛是吧， 这个一般你去看的时候他有一个简介，刚才啊张帆说的就是那一段话， 我念了一遍 啊，他说抄的，他不是剧透，那个 听听你的影评， 哎，不是我的影评，网友的说无问西东看了， 嗯， 说短长难了，论情怀满了，到故事弱了， 嗯， 历史感有了， 嗯， 剧情线断了， 嗯， 大片感震了， 统一性碎了，青春系酷了，章子怡老了。老了吗？ 是说今天的章子怡吧？这是六年前啊。 对啊，我没觉得老啊， 六年前人家还没结婚呢。 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前天说的那个风筝有点像，风筝不也是2014年拍的吗？ 哦，也是延了很长时间才播。 对，当时我们就说，哎，李小然怎么那么好看，那么年，他也是啊，年代在这。还有 你找打的， 就是他有还有评论说一些戏一些戏啊绝了， 哦， 还有些装了， 哦， 讲创新赞了，众人评意了，意就是这个 满了， 不是 哪个意， 不是那个意，就是差这个什么差异的意， 哦，意 啊，就是 不同， 口碑不一， 不同对， 哎，是这个意思， 褒贬不一。 我觉得这个评价 说的特别碎， 分 但是真的说的挺准的，就是很多地方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评论的那个综合来看啊，非常一致。你在推送里面我们今天说了嘛，有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特别好，为什么好？有人说不看别的，不看前面，就看后面那个7分钟彩蛋。 哦，7分钟 彩蛋，彩蛋多厉害！ 看7分钟， 我告诉大家，如果电影结束之后，你看你旁边的人没走，你千万不要走，因为字幕出来的时候，它会伴随着大量的人物出场。这个结尾的7分钟彩蛋，在微博上已经有人说了，这是史上含金量最高的电影彩蛋。我给你讲几个人吧，其实但这个不算剧透，因为你去看了以后，你依然会被震撼。你就算听到我说的这些人的名字，你看到他们出现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彩蛋里面是这样的，电影里面没有出现任何人的名字，就是把它打在那儿。但是呢，在彩蛋出来的时候，不经意你看到这个电影里面闪过那些人物，都会放大一下，告诉你这是历史上的谁，也就是站在讲台旁边的，站在人群当中的，从你身边路过的这些人物里面有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王国维、孙立人、冯友兰、华罗庚，还有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宁、邓稼先、陈寅恪，还有钱穆、穆旦等等等等。 哦，也就是说你要在清华没事遛弯的话呢，一片树叶飘在谁身上，谁指不定就是个名人，在当年 啊。有可能 是不是？ 对啊，你就是一砸就是一伙。 哎呀，所以其实看这个戏，我们先不说艺术啊，就是了解一下清华大学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没错， 是吧？有收获的哈。 但是刚才我说了，这是好评，说你不在乎其他的了。但也有这个负面的评价。你刚才提到了里面的很多，就是说这个你刚才说不够啊，对吧？ 对， 不太到位的地方，不深刻等等等等。也有评论就是说，作为这个宏大历史叙事，因为你知道最近的宏大历史叙事还挺多的啊。芳华算是一个了，从一个角度来看整个的大历史，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无问西东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讲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电影，所以他们就说这好像超出了导演的驾驭的那个能力了。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我看了一些之后呢，我感觉马上能想到的是那个爱情麻辣烫，当然也有类似的这种用蒙太奇手法啊。 你难道没有想到云图吗？很多人都在讲云图啊， 云图 也是几个故事构成，就是不同的时空然后找联系， 云图那个更复杂一些， 对对对， 那个更复杂一些。我觉得驾驭爱情麻辣烫容易， 我们宾馆经理 对吧？驾驭这种嘛，真的很难。 你知道导演李芳芳原来拍过什么吗？你知道一部电影叫《80后》吗？ 哦，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话，不要紧。还有往前，《17岁不哭》，这是他自己的编剧和导演作品。 啊，哦，哎，17岁不哭，谁在里面成名来着？ 那是李晨， 李晨，对 对， 是。所以你看，这是吧？拍青春戏，比拍青春加历史 要容易的， 加情怀加什么要容易一些。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还是没有中断啊。刚才问过您，您还记得多年之前你们学校的那首校歌吗？ 来看，你看，真有人说小学校歌，他说我记不起 名字。小学校歌真的有吗？ 有啊，五十中啊，北京五十中，名字叫五十中金色的港湾。 那是中学吧？你不是中 啊？不好意思啊，他说小学校歌记不起名字了，中学是五十中金色的港湾。 好， 谢谢您一天。他说大学是北航，不记得有校歌，但记得有校训，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哎，提醒了我们一下，其实很多人你发现没有都记不得校歌了。我刚才在咱们办公室问我说你记得校歌吗？ 我记得。 你肯定记得。 不是，我中学校歌也记得。 真的？但是有很多人不记得。但是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不记得校歌你还记得校训吗？很多人都记得。 哦，校训， 校训，这个你不记得？ 校训不是活泼紧张， 胡说！ 我们小学的校训就这么写的，不是从哪抄来？反正全国可能很多小学校训都一样。 是这样啊，这个我刚才也是通过声音的片段留住了一些人的回答。 太好了。 你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就是记不得大学校歌是什么了，而且我还告诉你他现在就在上大学，但是他记不得校歌，他说可能没有吧，然后他就帮我回忆了一下他中学时期的校歌。 太好了。 而且不是在北京啊，你听他是怎么说，他是哪所学校，校歌叫什么名字，而且还给我们哼唱了几句。 我的高中是保底一中，校歌的名字应该就是保底一中校歌吧。 天津。 朝霞映眼山苍苍，落日融渤海茫茫，我们迎风踏雨追逐希望，力学有恒是不灭的信念，无悔青春放飞斑斓梦想，一路拼搏一路成长，保底一中给我放飞梦想的力量，一滴汗水一抹辉煌，保底一中美好明天无限畅想，无限畅想。 我的天哪，是一个完整版、啊、 唱全了。 我以为只唱了两句。 不过我觉得还有点遗憾 啊， 他要用天津话唱。 天哪， 你会吗？ 你是意思用十调唱吗？ 对啊，这哎，来一段吧。 竹门这么一打呀， 这保底一中啊。 胡说，是这么唱的吗？ 哎呀， 你都串调了。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这就是这要用方言唱就更好 了。各位，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朋友的这个声音的部分都呈现给您，不过您可以通过文字来告诉我们您毕业于哪所学校。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不在乎是不是大学啊，你如果记得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校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校歌名字叫什么，或者你记不住的话校训也可以啊。 嗯，这位叫佳琪的听众说，我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我们校歌叫勘探队员之歌。 哦，哎，真是哈，这个完全是地质大学的这种气质嘛。 嗯， 勘探队员之歌。 这位朋友说， 我怎么想起来那首歌了呢？ 哪个？ 那个偷定旅魁走天涯。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那是 石油 大 学 的吗？ 哎呦， 这不是一路说啊。 对， 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大学的校歌叫宁夏医科大学校歌。 哦，是宁夏医科大学。 感觉大学建校的时间很长啊，校歌中蕴含的有国家使命啊，人民福祉等等啊。他说虽然我不是学临床但还记得。 对，他说我们也在用生命来践行。其实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校歌校训的时候，是那个它应该是一致的内涵，对吧？ 嗯， 很多人在记校歌的时候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到这校歌呢，是因为无问西东是来自于清华校歌当中的一句，叫做立德立言无问西东。那说到这里呢是这样，我们最后呢听到的这个部分呢音质不是非常好，但是你可以听到这是在电视剧那个水木清华里面片头曲，是一首合唱的清华大学的校歌。我们也通过这个歌来帮您回忆一下您那个青春岁月，在校园当中度过的时候是不是也加入过合唱队，唱过你们学校的那首熟悉的校歌。香路张帆还是欢迎您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账号当中来跟我们互动，您的最熟悉的校歌名字叫什么。其实您说那名字我们基本上就能猜到您那学校是什么学校了哈。 哎，张帆这个海口夸大了啊。 你看刚才说勘探队员之歌，你会不会想到地质大学？ 您都什么建石油去了，地质大学。 好了，我们在歌声和广告之后一会儿接着聊。 好，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机场高速监控中心发来的信息，在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进行方向正常。受就诊车多影响，儿童医院周边车流集中。月坛南桥北向南辅路、南礼士路南北双向、月坛南街的东西双向，还有乐道巷的东向西方向都是持续车多，建议司机朋友绕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这样的，明天北京白天呢会逐渐受到转受这个弱气场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那洗车指数预报是这样的，预计未来三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明天的洗车指数是一，适宜擦洗车辆。其实说到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这样的雨雪天气，可能还是得注意防寒保暖，注意一下增减衣物。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33分，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香露。 今天我们俩打啊，跟大家来回忆一下您那个校园当中的岁月，尤其是音乐部分啊。我说到的是，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的那首校歌？ 我觉得大家要记得，肯定是有原因要记得，对不对？是不是学校搞过文艺汇演啊？ 啊，被强迫唱 了，搞过校庆啊，对吧？或者是您那个教室挨着合唱团啊，天天听啊？ 哎。你的印象当中，你们学校当时要求你们都会必须要学会唱校歌吗？有过吗？ 我想想， 按照我们一般的逻辑来讲啊，就是你在这个学校上学嘛，所以呢校歌应该是大家都要会唱。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很巧妙的把校歌放在了音乐课当中。 啊，你说的是 中学校歌？ 嗯， 大学校歌那确实就是他经常搞活动嘛， 嗯， 然后经常请一些名人校友来， 嗯， 然后最后再 要有演出 唱一唱，就演出你就 对 听会了嘛，就跟现在听流行歌曲一样，本身校歌也很好听， 那就是来且了是吧？ 对， 来家里做客， 刚刚 就是要亮一个校歌。 进校的时候，我记得刚刚进校的时候，学校刚刚搞过一次大庆， 哦， 刚搞过一次大庆， 你错过了，嗯， 对， 不是他们错过你了， 小群他们赶上了。 哦， 我在小群后面一集，然后 小群姐姐赶上了， 她赶上了，当时就出了一张光盘，哎，我们就没看到现场，就买光盘呗， 嗯， 然后就哎反复的看啊，这个原来是谁，这原来是谁， 哦，认人， 认人，最后呢就有一首歌，哎，就是这样。后来呢又赶上一次大庆， 啊， 前面好像是45年，后面是50年吧， 啊， 赶上一次大庆呢，我们就毕业了， 哦， 对，如果晚我们一两届的呢，还参加了那次大庆的这个。拍摄， 嗯， 校歌的拍摄，MTV 的拍摄， 你很巧妙的把自己的这个不会唱校歌的理由啊说出来了， 很想唱一次，没机会。 你想不想听一下你们的校歌？ 太想了。 你想不想听一下你们校歌？由你一个小师妹唱，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好，来， 你们校歌叫什么名字？你记得吗？ 叫《年轻的白杨》。 我们听一听啊，看大家是不是猜得出来这是咱们的同事当中的哪一位。也是你的一位小师妹，你听听她怎么说的啊。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广院。 中国传媒大学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一定要说自己是广院，因为那是改名之前的名字。 你们的校歌叫什么名字？ 年轻的白杨呀。 唱两句吧。 好呀。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年轻的白杨，汲取着大地的营养，汲取着大地的营养。 听出来了吗？这本来他后面他自己还说了两句，他唱完了以后他说 good perfect， 我全给他剪了， 这么自恋。那我们就不说他是谁了吧？ 你肯定听出来了对吧？ 听出来了。 是不是你小师妹？ 哎， 嗯，中国传媒大学其实在咱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的毕业生有非常多的 对 这个比重， 其实 很大的比重， 就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再回味，这句校歌有一句话怎么不对啊？ 哦，你们校歌当中哪一句不对？ 就一直没想到原因是什么？ 嗯， 就是校园里大路两旁，对不对？ 嗯， 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哦，有一群年轻白，哎，怎么两旁只有一群一排呢？ 两旁一群，这不矛盾啊？ 一排啊。 说的是一群吗？不是， 我就打个比方， 哦哦， 为什么是， 哦， 啊一排呢？不是两排 啊，嗯嗯，就是还有一排老了呗， 是吧？ 年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笃学经术，修德济人，这是我们大学的校训，哦，伴随一生。 没” 校训 没记错的话，这位朋友刚才点到点，应该是宁夏医科大学，对吧？ 嗯 嗯， 还有 这是他们学校的校训， 还有一位北大的同学 哦哦，真的，我们刚才说北大就来了是吧？ 来了来了，他说。今年可能学校还有活动， 啊，你是不是看到这个了？我看到的是从前啊，从前说燕京大学对吧？ 对。 然后他说了：“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今年学校大庆了，是吧？ 好，我们祝福一下。 刚才说到这个《无问西东》这部电影，在这个周末呢，确实是创下了一个票房的逆袭的成绩。其实它并不是啊，对，它并不是最高，但是呢，它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说，从他们所谓的叫遭到了恶意的水军的刷屏， 嗯， 到最后这个恶意的低分嘛，然后到最后慢慢的成为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啊，在这个周末的黑马。这个里面呢，我们刚才说有人是打低分，就是买100多张票都打一分，然后他分数就下来了。但是后来从6.2分，我记得没错的话，从6.2一直上升到7.4。刚才我看还是7.4分，7.4分的动画成绩应该在最近的几部电影里面还算是不错了。 就是那些人本来想抄个底，是吧？拉下他的这个平均成本线， 把你拉下来。 没想到呢，还有人高买， 高买，啊， 就是给他高分嘛。 但是人家说这两天的这个成绩确实是每天比前一天要增长很多，就是从票房来看的话。 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您最近没看那个说那奶茶妹妹也在这部电影当中露脸了，你知道吗？ 哦，那本片 你知道的这部电影里面有章子怡，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位姓章的，还是跟她是同一个章，立早章 帆， 立早章啊。 哦， 哎，章泽天， 这个、章泽天啊，妈妈， 哎， 她不是为人妻母了吗？ 好好好好，你得这么叫啊。这电影我们知道是12年拍的，当时章泽天在清华上学，他的年龄大概是19岁， 就有他的镜头了。当时啊， 当时他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跟张震还搭戏了，不过那个台词太短了，我都没弄下来，就是两句话过去了，一个镜头。 所以你意思是京东要组织全体员工去看吗？ 你说为什么不呢？是吧？ 所以淘宝就一定不看吗？ 你是在怀疑什么？ 不是，我就开个玩笑啊。但是我觉得，哎，好巧啊，你不觉得吗？ 嗯， 就是好比张帆，你那会儿上学呢，赶上一个摄制组去你们学校拍戏了，是吧？哎，这小朋友过来，过来。 所以就是大家都认可嘛，大家都觉得好啊。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刚才所说的那个把它拼到一起确实有点难，是吧？四个故事，四个年代，这个确实难。但是你如果单看一个的话，有人是流泪的，有人是被震撼的。 这里面最打动人，就是最触动你的那个泪点是哪一位人物？应该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个 王力宏。 王力宏，因为他那个故事是悲壮的， 是 啊，是作为民族英雄存在在这个电影里。 对对，就是你单看每一个故事的话，还是非常感人的，而且也是主旋律啊。做得很好的。另外呢， 糊涂的旁观者，我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他说：“你说那是喂猫那个女孩吗？”我说章泽天奶茶妹妹在里面演的就是那个女孩， 哎呀， 跟张震在一起啊，就是张震说来你录吧。 不过啊，我看咱们的评论也是有两边倒的，像刚才这位叫糊涂的 旁 观 者，糊涂旁观者其实有好几条，那说一下他的评论吧。他说昨天看了清华的宣传片《无问西东》，之所以去看是因为它是胶片拍摄的，这个是当时宣传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特点，他是说到的这部电影是最后一部胶片拍摄电影 啊。 但是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不知道，我不知可否啊，因为后来我也知道像《长江图》也是说自己是胶片拍摄嘛。那他说黄晓明成了黄晓明可以说是那个中国合伙人里面是北大的，他说可以这么说，《无问西东》里又是清华的，就是一个人横跨两个名校， 下一个就是得斯坦福了吧，还是麻省啊。 咱们还有很多学校嘛，是吧？北航啊，是吧？等等等等， 你为什么把北航切在后面呢？ 没有，不分先后，好吧。糊涂旁观者还说了，他说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喂猫的女孩，你刚才是不是说有两边的评论？ 对，还有一位朋友 是说到小琪吗？ 对，他写了好几条，他也是看了的啊。咱们这听众朋友不是随便说说的，他写了好几点。我们说其中的一个啊，对，说其中的一个，他说有一类电影属于那种你猛一看哪哪都对劲，但仔细一琢磨哪哪都有毛病。他说这个片子有点这意思啊。他说25年一段分四段讲了四个时期的故事，他说总体感觉比重失调。 哦，四个故事的比重失调。 对，但是他也说到了王力宏，他说王力宏主演的这故事相对完整。 那么看一下他说怎么失调吧。他提到说第一个故事陈楚生简直就是打酱油，对吧？他说他的出现根本就是为了引出片尾那些清华的彩蛋。那第四个由张震主演的故事呢，就像是一锅熬冒了泡的鸡汤啊，特别矫情。而且张震扮演的角色，你看完之后发现这个角色让谁演都一样，演技上也没有太大发挥。他说考虑到张震在五年之前确实人气很高，感觉他来演有噱头的味道。 嗯， 这是他提到的四故事里面不好的地方。而他说到王力宏确实是提到说相对比较完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他说本片的配乐有一首主旋律，就是那首歌曲贯穿影片很多次。这个电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音乐用的特别多。现在的那个你在歌单上看啊，就这部电影里面歌单上已经有十几首歌了， 王菲唱 十几首音乐。王菲唱那个不在歌单里面，那个算是推广曲 啊。 而且毛不易那个《无问》其实也是算是宣传曲，就是电影里面并没有出现，但是电影里用了大量的就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音乐在里面，所以音乐部分也挺动人的。 这位朋友 就是小齐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很有意思，他说我看这部片最大的动机就是因为之前微博上有人说看这部电影能够哭掉半包餐巾纸，本着极大的好奇我就去了，而看完之后我只能说，如果你就是带着餐巾纸去的，那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你真的能很顺利的哭出来，但反之如果你偏偏不信这个邪，恭喜你，你肯定不会上当，这是他的体会啊。但是你看这位朋友林间瑞明说很好看，通过历史的变迁把人物刻画的准确生动。 这个、 所以我们这也能打一个留言，打一个评分是吧？ 对，刚才还说啊，这个电影当中的无问西东是来自于清华大学他们的校歌当中的一句。其实这个校歌要不然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其实真的在这个电影之前啊，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这也跟人沾不上边是吧？借着机会我们也来， 你有必要知道吗？我们是吧， 看看人歌词确实写的挺好的，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作品。 对，老师叫汪銮祥，汪老师当年呢20-30年代执教于国立清华大学。 当时在这个之前，其实清华大学有过其他的校歌，好像不止一版，但是也有就是外国来学校任教的老师们写的，那一直大家都觉得不满意，最后就有了征集校歌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就有了下面的这首歌。 来，张帆，你读两段吧，来唱两段。 我这唱就 用天津话唱两段， 你给伴奏，我唱，就是天津话，你忘不了保底是吧？这个它的分为应该是三段是吧？ 是 第一段当中，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无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原业，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然后是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这在我们刚才听的那个合唱的歌里面，基本上就是第一段吧，自强自强是吧？ 对，原基啊，原基，大同原基， 原基是吧？ 对。那其实呢，在这部片子当中，它反映的是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校友。那我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也想看看那最近这些年著名的校友都在干嘛，他们会不会在祖国民族需要他们的时候啊，依然的投身那些艰苦的有危险的需要隐姓埋名的地方。哎，我一查还真查到了。 有你认识的人吗？ 那个未来会的是吧？清华其实有个奖叫启航奖，知道吗？就是他鼓励那些毕业生毕业之后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而设专门设立的奖项，而且每年都颁奖。我这有一个数据啊，就是 所以昨天在电影里面那个无问西东里面的黄晓明，就是他开始的就是被分配到这个叫一个研究所啊，北京的一个研究所，然后保密单位，然后后来再去的戈壁滩上从事的这个核试验的工作。 对，你看啊，2007年的时候啊，在那年已签订就业协议的3000多名清华大学毕业生里，到西部和东北的是273，将近10%啊。前年那个数字是169，这是2007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呢，56.9%是到境外去就业， 哦，就离开北京。 对，17.5%的毕业生去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有231人签约基层公共部门，329人到西部和东北去就业，这是2017年的数据。还有一些代表人物啊，代表同学，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有一毕业生，他本身就是从西藏长大的，他外公是一名老红军，在昌都战役当中呢，有过接触的贡献。他父母呢是援藏的干部，后来他毕业之后呢就回到藏区去工作了。还有就是清华他们有一个原创话剧，讲这个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故事的，话剧叫马兰花开，当中有一个角色呢就是叫做小高，是由他们的一个化学系的博士扮演的。他要毕业的时候放弃去美国读博士的机会，而且劝在美国读书的女友回国跟他一起去福建基层工作。 哦， 还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包括去什么研究核的呀，研究船舶的呀等等。 所以就是这个电影它反映的这个事情，它的维度还在继续的延伸。因为百年这个清华校诞的时候，他是用这四故事讲从一开始到当代 叫当张震这个时代、嗯、很多很多人的这个事迹，其实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 对，所以这部戏 每年的毕业生还继续在做这样的事情、 啊、是清华大学就业与指导中心、嗯、特约赞助播出的是吗？ 所以其实还是挺感谢这些高校毕业，我们往往是觉得他们是象牙塔那个最顶尖的、 嗯、 那个顶端的人嘛、 嗯、 所以每次你会觉得他们应该是最受保护的是吧，最受待见的，但是他们每次他们选择工作的时候，选择就业的时候，你看到这四段故事里面每一个人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个投笔从戎啊，投身到共军当中，在那个核试验的那个危险的工作当中，也是清华的人才。 现在他们改了、嗯、我特别看了清华大学那就业与指导中心的网站、 嗯、 原不写投笔从戎，人写的是写笔从戎。 写笔从戎，嗯，好， 对， 嗯， 当然不仅是清华了，我觉得很多大学的同学们都会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做出义无反顾的选择。 嗯、 啊、 嗯，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优秀人才如果都是去搞金融去了， 嗯、 那我很担心啊。但是现实还好不是这样。 对啊，有这个金融院校的朋友们，对吧？有他们就足够， 有他们就够了，是吧？那我们俩再去也不多吧。 贵四问今天搭档是谁？再次介绍一下，2018年四点有戏的著名主播香露， 香露、米夏、张帆，还有 赵亮，差点忘了那个打太极的了。 送出四点有戏、嗯，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有戏，我和香露的这个试验还在继续当中啊！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文艺广播马上要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张帆， 我是香露， 明天见。明天你们继续追剧是吧？ 明天我们说《恋爱先生》。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啊、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啊、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嗯嗯，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今天我们还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那么目前的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上次是出厂价嘛1499买一箱，然后加1块钱多得一箱，那这次呢咱们是把优惠升级再给大家多加一箱啊，加1块钱的话就可以多得两箱，也就是说1500可以拿走3箱酒好吧、 哦，上次是加1块钱买一箱，这次直接2箱了啊！感谢胡总，各位听友，赶紧来跟您说一下，1块钱能买走2箱酒的抢先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名额呢是只有50个，大家也抓紧时间啊，先占个名额，400-919-6686，400-919-6686。今天呢是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的1块钱的秒杀活动。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现在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

399。其实呢，随便拎出来一个，可能都得一两百哈。 没错。